双方握手这一刻写下台美历史新页。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美国加州雷根图书馆会面，而这是我国元首头一回在美国本土与美方第三号人物众议院议长见面。 Speaker McCarthy,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the hospitality. That is bright and warm. It's just like California sunshine. 麦卡锡给足面子，开场就称呼台湾总统，而现场不仅有麦卡锡，也有18位跨党派议员来参加，用行动展现与台湾站在同一阵线。 I believe our bond is stronger now than at any time or point in my lifetime. President Tsai is a great champion of that bond. I reiterated Taiwan's commitment to defending the peaceful status quo.There were a number of initiatives that have helped to make Taiwan and our partnership stronger. Specifically, initiatives in the realm of enhancing Taiwan's self-defense capabilities with Confucian analysts, that is, one who is virtuous will not. 总统引述雷根名言和儒家经典《论语》，间接对比出中国的蛮横。选在雷根图书馆空军一号前发表谈话，除了象征接待最高规格，也强调自由可贵。而闭门会后，麦卡锡在个人推特上秀出跟蔡总统合照，对蔡总统到访感到无比荣耀。 就在这里，台湾总统跟美国众议院议长历史性会谈，还发表谈话，为台美关系写下新篇章。以上三立新闻刘亚静、刘博在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主持人，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很多人哦，凌晨都还醒着哦，见证这个蔡麦会历史性的一刻。好，麦卡锡呢亲自到门口来迎接蔡总统，而且说非常荣幸跟台湾的蔡总统来会面。现在台美关系呢可以说是再开创了新局。当然两个人呢闭门会谈超过了一个小时，那会后呢也在空军一号前举行了共同记者会。蔡总统呢引用了雷根跟孔子的话说，得不孤必有邻。那麦卡锡这边也强调说，台美的关系会更加坚强。那当然呢，中国又是小动作一堆了，但这一次做什么呢？好，这一次居然还寄了威胁信给麦卡锡哦，被已读不回不说，甚至还反被呛说中共的威胁很可悲。那中共呢，现在不只是花钱找走路工，甚至还租了小飞机挂着布条哦，好，就说在雷根图书馆的上空来盘旋。那中国官方这边也说要做有效的干扰，做出声势。怎么做呢？会晤之前呢，就看到山东舰呢故意是经过巴士海峡，央视还播放了联合巡航台湾中北部的画面，好说我们有看到这个台湾的陆地哦。但后来发现，哎呦，怎么只是在福建的平潭而已呢？这不是很辣才又被打脸了呢？好，另外大家关注的话题是昨天郭台铭的表态，争取国民党的征召。那现在侯友宜压力不就更大了吗？被逼得要提前表态吗？所以现在呢，又出现了这个中部的议员啊，要党中央啊，赶快来征召侯友宜啊。李乾隆这边呢，也高喊说要侯郭配。但奇怪哦，这个侯友宜他自己都不表态了，大家到底在帮他急些什么呢？连蓝营媒体人都说，你看哦，昨天郭台铭出来代表郭猪一定有谈好条件，甚至还爆出说郭台铭的访美居然是傅昆萁为了卡侯的偷偷安排吗？好，所以大家说郭科佩真的警报解除了吗？因为其实国民党对于这个菲律这边也蛮伤脑筋的嘛。好，国民党真的能够有效的来成功整合郭台铭吗？现在国民党的网友呢声势一面倒，从侯倒向了郭，尤其是南部的支持度差异来的最大。那传出呢郭董郭台铭呢要走川普模式，说女儿哦郭小玲哦可能之后也会担任重要的角色吗？我们今天节目上面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欢迎今天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年旺旺哥。 举行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举行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 大家好。 台湾新政协会理事长李彦慧。 举行好，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邀 山的公墓火警，一大片的杂草烧得焦黑。不过这场火烧的不只有草，停在墓园。 看一下，史上第一次呢，有台湾总统呢在美国会晤众议长。哇，这个画面让大家看到台美再创新局，真的是很感动哦。我们请教郑浩来帮我们看看几个观察重点。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很多人都知道是历史性的一刻，历史性一刻。蔡英文呢跟麦卡锡握到手了，可到底哪里历史，哪里一刻，大家要说清楚、道明白，为什么是叫这个所谓的台美关系最大突破？为什么中国国民党口中的护国壮举不是马英九做的，而是蔡英文做的？这要讲清楚，大家才听得懂。第一件事情哦，当然了，台湾总统至今以来是第三次跟美国众议院的议长有会晤。 对。 可是事实上，大家记忆中最近的当然就是裴洛西咯。可问题是，过去两次都在台湾境内会晤，第一次台湾总统在美国本土跟美国最高位阶的官员去做会晤，就是这一次。 嗯。 为什么讲第一次呢？我跟大家报告，蒋中正跟蒋经国过去哦，在美国，蒋经国去美国的时候是用副院长的名义哦，蒋中正也去美国，没有去会晤到任何第三号人物以上的哦。其实，台湾在1911年有中华民国以来哦，最高阶层到美国的总统会晤到的人就是这一次蔡英文，所以其他不谈，单纯从历史的地位来看哦，蔡英文在美国握到了麦卡锡手，这就是值得带入史册的一环。第二件事情，中国啊，我坦白讲啦，真的是有这种这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感觉。中国原本要阻挡麦卡锡来台湾、对不对、挡了半天，搞到最后变蔡英文去美国去握麦卡锡的手，有没有比较好？没有嘛。你让麦卡锡来台湾，他毕竟是过去两次中的第三次，他不会记得第三个人是谁嘛？登陆月球的第三个人是谁？ 对， 没有人记得嘛，对不对？ 反而蔡英文过去啦， 对， 啊，中国没围攻啊， 对，结果搞到什么东西？搞到对于整个台湾来说变大突破， 嗯， 台湾总统可以到美国，会见到美国第三号人物，好，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哦，确立了美国政坛与台湾总统会晤的官衔，就叫做 President of Taiwan， 就这么简单。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这是很小一步，没有，你看马英九那个窝囊样，马这个马网红马先生，你要知道台湾的总统要走出去，得到一声总统先生或总统小姐，这是多么困难的外交突破。跟麦卡锡这一次哦，从一开始发的采访通知，到对谈的过程中称呼蔡英文 President of Taiwan， 到对谈结束之后，麦卡锡发的每篇推特，都提到 President of Taiwan 蔡英文。换句话说，第二个突破就是确立了台湾总统未来，别的国家不敢说，至少在华府，哪一个人敢再叫蔡小姐的？对不对？未来假设是赖清德或是侯友宜，好不好？也不会叫侯先生了，就是 President of Taiwan。所以我觉得光是这点哦，台湾的朝野，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都应该对于蔡英文这次出访持予肯定，因为这个历史定位不是民进党专属的。 嗯， 未来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人得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政权，出去你就是被尊称为总统，跟马英九不一样，跟网红不一样，先生不一样，这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国民党在这边也应该给予祝福。第三件事，你可以看到现场。现场除了麦卡锡之外，有共和党跟民主党，大概加起来是18位跨党派议员啊。换句话说，支持台湾，尤其是支持台湾的定位，在美国其实是跨党派的共识。而且晚点我们还会细谈，这18位共和党跟民主党众议员啊，是顶着中国的施压跟中国的压力的信，跑来这边去挺台湾的。所以换句话说，对于台湾支持在美国是跨党派的共识。所以结论，这一次哦，我们说历史的会晤，我坦白讲，三大历史的见证的关键，第一个，台湾总统在美国会晤到最高层级的官员；第二件事情，正式确立了台湾总统在华府就是被称之为总统的历史定位；第三件事情，确立了台湾在国际间的支持是跨党派的支持。所以在这样前提之下，老共搞那些小手段，什么派无人机啊，什么一个中国啦，派人混进去啊，说什么旁边的走路工从400美金降到80块美金啊，这些东西哦，都没有办法影响历史的轨迹在此刻发生的改变。 好，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是呢，这一次呢确定了台美会晤的官衔，台湾的蔡总统以后台美见面 台湾这边就是蔡总统嘞，就是总统嘞。好，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流程呢。其实昨天呢是在美国的4月5号上午10点钟，好，蔡总统呢抵达雷根图书馆之后，你可以看到麦卡锡是亲自来迎接，一迎接呢就立刻来握手，而且说台湾的蔡总统。好，接着呢就是闭门会谈超过1个小时。那会后呢也在空军一号前面发表了共同声明哦。那之后呢麦卡锡也召开了记者会。但要请教晃哥，我觉得两个人的说话会后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蔡英文总统这边呢引用了雷根跟孔子的谈话，那麦卡锡这边又支持了些什么呢？ 对，在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是我一个在 LA 的朋友，他在现场拍的。我们大家台湾媒体大家只看到小粉红去抗议，可是你看这个布条上面写大陆华人欢迎蔡英文总统，也就是说在 LA 这个地方，在 LA 这个地方其实他的中国人并不是只有小粉红，他并不是只有小粉红，他有很多的可能中国的民主派的人士，他们也都去支持蔡英文，所以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大陆华人，所以呢中国这一次完全彻底失败。好，双方讲为什么感动哦，因为我曾经跟总统过境过美国好几次哦，真的叫没有比较没有伤害哦。过去不管是陈水扁或马英九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没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过去甚至连我们媒体记者在马英九时代降到最落伍最退步的是，你媒体不可以在美国境内发稿，你要离开美国才可以发稿。美国是一个有新闻自由的国家，竟然限制媒体记者发稿，那是马英九时代。在陈水扁时代呢，是你可以发稿，甚至这个我们的驻外单位也帮我们准备了新闻中心，但是呢你要这样子跟着总统的行程或者说会面全部公开，基本上呢叫天方夜谭。可是这次蔡英文发稿我们就不用讲了，我们甚至昨天很多家电视台都是延棚延到凌晨，大家都很辛苦，直接 SNG Live 回来，然后呢现场的发稿还怕你发不够，好，所以这个待遇就我一个曾经跟过总统过境多次美国的人看起来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很难想象台湾会有这一天。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累积就是这个台美之间慢慢累积，他像爬楼梯一样，他一格一格的往上爬，而这个爬楼梯的人也许会换，因为总统也许会轮替，会换不同人当总统，但是他爬到这个楼梯的高度他并不会往后退，他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累积上去。所以国民党的朋友你也不需要眼红，这些累积出来的东西将来如果国民党你有机会执政的话也会变成国民党的资产啊，所以你们也不需要眼红。好，两个人讲的话最重要的大概几句话，我们先看这张照片后面那一台是美国的空军号，因为有一部电影叫空军号，所以大家应该对它很熟悉。我看到这架飞机的时候我才反应过来说，哇，雷根图书馆有这么大，因为这一架是波音747-400，可以塞到进图书馆里面，这已经不叫图书馆，这叫博物馆了。好，为什么选在空军号前面，因为这架飞机呢曾经前后搭载过5位美国的总统，那刚好在雷根总统是最后一位使用这架飞机的人，因为后面就空军号他要太旧换新嘛，所以后来就把它放在这里收藏。那他们两个人讲话的重点其实非常，我觉得是互相呼应齁。我们先来看小英总统讲的话，他引用论语的德不孤必有邻，这句话我们大家都读过齁，我就不用多做解释了。但是呢他想引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有跨党派的人来支援，所以让台湾人觉得并不孤单。接着因为在雷根图书馆，而且雷根总统我们前几天也讨论过，他是民主世界的领袖，他终结了二战之后长达45年的冷战，让这个全世界开始结束冷战。所以呢他也特别引用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以及后来这个之前通过的台湾关系法等等。那这两样东西，六项保证跟台湾关系法，现在已经变成美国政府不管是哪一党执政哪一个总统执政，已经变成对台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准则。这个就几乎等于是美国的差不多已经快到宪法等级的东西。然后呢他后面特别又在引用雷根的名言，我觉得这句话我特别感动哦。自由不是并不是代代相传，每个世代都必须不断捍卫跟争取自由。好，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话其实我们就举乌克兰为例好了。乌克兰在1991年脱离苏联变成独立国家的时候他曾经自由过啊。但是也不过到2022年。如果不是乌克兰人的奋勇抵抗跟全世界民主国家帮忙，他这个自由可能会消失的。而台湾现在特别是年轻一辈，特别30岁左右，像大概像郑浩这种年纪的人，他们出生就是自由的。 也许有些人会以为自由就是与生俱来的， 对。 但是你如果不用力，没有付出代价，没有捍卫它，它是会消失的。而明年的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选择。好，麦卡锡讲的话，当然大家看到台湾总统，好，然后呢，他特别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个，美国要信守义务，然后会共享价值的承诺。还有，当前台美关系是我此生中最强健的时刻。台美人民友谊对自由世界至关重要。然后他特别讲到，蔡总统无疑是这段强健关系的重要推手。记不记得前几天博瑞光前 AIT 在台协AIT 主席他讲过，他说如果蔡英文卸任的时候，美国人会想念他。其实已经有两位美国的政治领袖对蔡英文是给予等于是历史性的高的评价。最后他在会后记者会总结三个重点，第一个要加强对台军售，第二个加强经济合作，第三个在世界舞台上推广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好，第三个可能是比较长远的目标，但是一二加强经济合作，台美的21世纪贸易倡议现在已经谈的进度还不错，有可能今年会签台美的 BTA 或 FTA, 好，这个是经济合作。另外军售的部分，记不记得在美国的国防部里面其实成立了一个叫所谓的老虎小组，它就是在每周定期检验对台军售是不是有延宕，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除了历史性的一刻，历史性的意义之外，对于台美之间的双方层级的更高层级的交往它是有帮助。你想想看，如果这一次我们的总统过境是见到麦卡锡，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期待以后的总统，或者说甚至蔡英文任内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见到更高层级，甚至说是不是可以到华府去，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未来在台美关系里面可以期待的。 好，那当然呢，刚刚晃哥有说到在空军一号前面呢，空军一号搭载过五位的美国总统嘛，这感觉起来好像是哇，美国总统在台湾后面来帮我们背书，来帮我们站不下一样。好，请教一下立文哥哦，因为你可以看到昨天呢还包括了跨党派的议员嘛，总共18个人，而且18个人有半数造访台湾。麦卡锡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不排除呢日后来到台湾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是的，我还是比较喜欢雷根的那一句话，当正义足够有足够力量，邪恶就会失去力邪恶就会失去力量。 对， 正义有足够勇气，勇气就在这里，还有智慧也在这里面啊，所以看起来这次啊，美国国会的议员哈是精锐进出，里面包括谁呢？众议院这个民主党核心小组的主席阿奎拉，中国委员会主席啊这个盖拉格，民主党的首席议员呢纳莫提，还有税务委员会的主席呢史密斯，我刚才讲那些不是主席就是首席，都全部都是重量级的议员哈。刚刚说了议员18个嘛，再加一个等于说这个麦卡锡议长，还要再加一个人，在纽约看到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领袖啊，国会的领袖，就是杰佛瑞嘛，所以总共是20个哈。那这个里面其实让我最惊讶的哈，是其中有一环竟然就是我们的总统跟这个麦卡锡议长会后有共同声明。共同声明，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之间的外交齁，它每一个环节齁都是很严肃的很严格的。我举个例子，中国跟美国之间齁他们的领袖见面，从2016年开始齁，就第一个没有联合公报，第二个也没有联合声明，中国跟美国都没有了。为什么？因为2016年以后中国跟美国齁他们的这个走的路线齁就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没办法一起开联合记者会，没办法开，没办法发联合声明。那我们这次我们的总统竟然还可以跟国会议长美国第三号人物嘛发表共同声明。这又是一个记录啊，见面归见面啊，还记不记得上次那个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来台湾，他跟蔡总统是共同记者会，没有共同声明哦，这是共同声明，这是正式的外交文件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创举真的是非常多，难怪这个纽约时报形容蔡总统是全世界少数走钢索能够那么成功的领导人在中美之间了。那其实美国的智库他们早就注意到，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所谓的过境美国是从1994年从李登辉开始嘛，总共29次。 所有的破纪录都是在蔡总统手上完成的。嗯，上一次蔡总统到美国呢，已经破纪录了。2019年，他见到的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兰德兹嘛。嗯，那时候就已经破纪录了。现在哈，一次多项纪录打破给各位看，一堆主席在里面，嗯，一堆这个对不对？包括议长，包括共同声明。好，难怪哈，这个是台美关系有非常实质性的、非常突破性的历史性的突破。我不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很多人在讲哦，跟巨婴一样讲话。嗯，哎呀，那要的话，美国啊，你就台美建交嘛。嗯，你为什么还要遵守什么美国的一个中国？ 有啊，赖世宝不是说啊，见了面就可以建交吗？还是可以加入 CPTPP 吗？ 对， 他不就这样讲吗？ 讲这种话的人哈，就跟巨婴一样。嗯，他其实哦，这种是一种新的反美论，这就是以美论的一种。其实美国人不欠我们台湾什么。第一，美国不欠台湾什么；第二，美国也不是我们的小弟。你以为你在跟小弟讲话？因为中国跟美国有邦交，所以呢，美国就在这个邦交跟中国的邦交之下，画下几条红线来保护台湾。那些红线呢，第一个，台海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第二个，必须军售台湾，保障台海和平；第三个，现在还要出兵保护台湾呢。拜登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嗯，所以说美国是我们台湾安全跟发展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因素。我这样建议好了，诶，如果说国民党真的有这样的想法的话，朱立伦不是最近都要派人去访美吗？嗯，诶，由你们国民党提啊，你跟美国提啊，我要建交，嗯，啊，我要你美国取消一个中国政策， 还，要见到拜登 啊才算是对等啊， 对啊。所以说讲这些话呢，我刚刚说好，刚刚说巨婴是幼稚的意思，可是不是，我还想一想，人家也不是幼稚，这是故意在扯美国人的后腿，这就是新形态的反美论。嗯，拿出这种讲法呢，现在在美国呢，等于是说全方位的在提升台美关系的各个层面的时候呢，讲这种话是在扯台湾我们自己的后腿。 嗯，好，所以呢，大家说中国这一次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所以当然呢，抗议的小动作又一堆了，但是却被发现，哎呦，400美金怎么变减价了，变成80块美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你可以看到中国呢又搞了很多小动作，包括了国台办又再度呛下，我们请教瑞德哥哦，国台办就说了要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惩戒，哦，大家想的哦，很凶狠很凶狠，结果呢派出了民航机拉布条，后面写 One China,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大家说哦，台湾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啊，我仔细一看，通常这个拉布条不是 Welcome home 吗？是不是感觉起来应该是这个意思吗？这用拉布条抗议让大家说哇，真的是惩戒吗？ 我要纠正一下主持人啊，哦，并不是中共去派出这个小飞机啊。 那个是谁呢？ 租的。 租的 啊，他们有这个飞机有没有？后面弄布条，对不对啊？这个我今天要讲说啊，台湾要独立啊，或者是说我爱你，嫁给我吧，对不对哈？他们可以花钱租的， 侨民自发性， 对，没有错。所以呢，你花钱租的，所以这个中共呢，堕落到只能用这种啊去租飞机拉布条的方式呢，那么来呈现。为什么说用这个堕落呢？因为呢，在纽约的时候，个人认为是因为这个200美金啊所租来的这一些这个等于说抗议分子抗议人士太不专业，嗯，那个数点忘祖都把它弄错了，哦，对不对？都已经忘点数祖嘛，被人家笑，拿来笑嘛，而且显然是大家这个同公司出品的，为什么？那大家拿的都一样，要错一起错，所以呢，他们的表现太糟糕了，而且不小心在受台湾媒体访问的时候，意外透露一件事，有些人没拿到钱。你知道吗？哦，有些人没有拿到钱，那就有人一个人200美金嘛，那有可能就有人上下其手啊，嗯。那我为什么没拿到钱？因为他们是用租飞那个租巴士的方式，也是巴士这样子，三辆巴士、几辆巴士这样跟着走嘛。哦，还有蔡英文行程到哪里，他们每个人都有，所以呢，时间到了你就上这个巴士来，然后有便当吃，有饮料喝等等， 还有经商团的概念， 200美元。可问题是，我觉得一定有人这个私吞呐，啊。这也是解释为什么后来到了洛杉矶要上400美元。我今天看到凌晨3点多，那么从这个麦卡锡迎接蔡文总统进来，然后到里面媒体拍完以后，我们请媒体出去等等啊，这些整个过程啊，非常的感动。为什么？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像去年佩洛西一样那么来到台湾，因为他这已经是第二次两年之内第二次来嘛，请问会有200家的媒体这么多人在那边拍摄吗？然后呢把新闻搞得那么大吗？不会的，反而是因为你中共扬言要抗议，中共扬言要扩大你的抗争，无微不微，好吧好吧，那我就不要制造借口给你，我就亲自到了美国，不是在华府，我还在麦卡锡的加州他的本选区，然后跟他见面，没话好讲了吧，结果反而意外激起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大家媒体所有人都好奇，然后你去登广告，然后你在这个纽约时代广场呢买广告，然后你做那么动作，一再闹一再抗议的结果，本来不知道的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意外宣传知道了，你还到处去买广告，还把这些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因为王定宇委员有发现啊，那么那个登广告登在广告里面的有些所谓的侨社，有些这个等于组织啊， 社团被灌水 根本就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我负责人我也没有在里面，我跟你讲这中共通常都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行说他有业绩压力，所以呢他要行说这些都是我 hold 住的，你知道吗？当然业绩压力的后面就是 money， 他还可以去申请经费，所以呢事实上他就把它灌一大堆嘛，所以你可以发现啊，怎么有些明明是亲台湾的，为什么他会把它弄进去，他要行说说啊，我干弄得多好，干得多好啦，我告诉各位啦，那么用这种方式，刚刚那个布条后面拉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不对？那个这个拉这个白布条如果有效的，我跟你讲这个美国跟中国差别在哪里，你可以在美国拉这个布条， 对， 你就没有办法到北京天安门的上空拉这个布条，你知道吗？ 你在美国才有前途，在中国立刻被抓走了。 你在北京就不能拉，你只能在这条拉，然后就好像拉这个布条的意义就是不跟人家莫人家说是阿 Q 嘛，那个讲法就好像那马英九去中国去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事实一样的阿 Q 一样的好笑嘛，因为从来互不隶属，从来没有。我也没有统治过他，他也没有统治过我嘛。但是你说，你们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一定这样讲嘛。那么不过，我个人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老共说要严惩，要惩戒，要高度，要坚决，要怎么样？讲了那么大声，到现在，举金可能不知道，今天是中共大概这么多年，从去年佩洛西以来啊，那么飞越海峡中线飞机。最少的一天呢？ 怎么说？ 我反而很小心，我反而很担心，我不知道你的冰箱吧？当然，他先弄那个所谓的海巡那个船，对不对？哈，在那边吓大家说他要登船干什么？反而被小粉红说啊，不立马派多一点，你派一艘是要怎么搞啊？对不对？现在听说还在直播，不过关了留言，我本来想去按赞的，我想按赞说你们要小心哦，台湾海峡风浪大，不要晕船，也不要发生船难啊，到时候还要我们救你们，尴尬了。结果他把那个所相关的这个等于说留言的，你按赞。不准按嘛，等等嘛， 还不能留言 啊，不能留言，不能按。我本来要鼓励他们，要在他们提醒他们要小心呐、你知道吗？哦，最高你们听鬼吧，对吧？啊，非常小心，有大哦最高跟细哦最高，你们海巡单位要很小心呐，你知道吗？所以呢，事实上他就搞这些飞机，但是你看他又不甘寂寞的搞了个山东号，然后故意在太平洋那塞来塞去，对不对哈？这就是老共他在搞的两面手法了。不过显然习近平在去年佩洛西的时候，因为他要当选第三任，也被做皇帝，今麦已经做皇帝啊，没做皇帝，竟然有意外，今麦没做皇帝对吧哈？他就以大局为重，所以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但是也不用过度的惧怕。我个人认为啊，从今天凌晨到现在。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因为那么这是有史以来最好。那国民党家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跟我讲说什么，哎呀，有本事你就去见拜登啊，有本事你就跟他建交啊，那么臭西郎，现在归你一情，是谁在半夜的时候去？是要不是宋楚瑜半夜去把这个等于说蒋经国摇醒，又说美国要跟台湾断交？美国断交是在你中国国民党的时代，而且马英九当总统之后见不到的人。我们都见到了，所以呢，这就是台湾跟美国四十几年来关系最好的一次。 好，所以中国有什么仇，就至少马英九报吧，反正他还在那边，没有啦，开玩笑，他是我们前总统啦，不要这样子啦。好，但要请教慧珍姐哦，400美金的价格，跟进香团一样，劳定酒劳咖。蛮高的钱哦，但是刚刚晃哥有说，你看现场还有人写说大陆华人欢迎蔡英文总统，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抗议的嘛。好，你看哦，400美金现在说哎呦一半都不到了，还连一半都不到，还减价哎，那有人要去吗？ 我跟你讲，真的太好笑了。你知道被人家抓包，抓什么？刚刚提到400美金，400美金可能是中国他们官方 发出来的钱。哦、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大包商、小包商层层剥削，再到最后实际领到钱的，这真的很好笑。他们还写什么呢？他就直接讲到说：“哎呀，想去的人跟我讲哦，就在网络上在征财啊。嗯”他说多少钱呢？他说$400啊。就后来马上有人回了，少了就变成欢迎蔡康永啊， 蔡康永， 欢迎蔡康永， 所以你就知道这些所有人 原价抗议，对， 就是说你那个钱不给足，所以我们变成反抗议蔡英文，变成欢迎蔡康永，所以你就知道这所有人都是冲着钱来着。然后再来还有呢，他说：“哎呀，我要联系发起人哦，我是转发的。”他说：“啊，我党给400一个。”然后呢？怎么到现在不估计到我手上拿的话，连200块都不到。所以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知道，就是说党出来的中间被层层剥削之后，真正到自己手上的没有多少。然后呢，更好笑的是，他就说啊，太腐败了！怎么现在本来刚讲400对不对？现在就说竟然当场竟然变80，哎，这太过分了！这、每个人在偷那个抽猪母， 我就走上街头抗议说，怎么可以给我减价？我站那么辛苦，哎，没有啦，也是。 我跟你讲，搞不好他们 活动行程前十分钟才来的而已。 我如果是那个小粉红，我就准备了两个旗子，你给我400，我写抗议蔡英文；如果当场给我只有80，马上要欢迎蔡英文，马上辩解啊！那没有办法嘛？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这些人其实就是钱来的，你就走路工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个全部都是看在 money talks， 都是看在钱的身上，根本不是说是因为哦发自内心想要来啊、表达支持或抗议这件事情。那也是因为中国人其实在美国，你如果真的是反对民主或者是反对自由民主的一个台湾的话，那你就留在中国就好啊，你移民到美国去干嘛？你不是就是向往美国的民主吗？第二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一次非常不寻常的几件事，第一个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这大概是第一次用 President 蔡英文这样的方式，台湾 President 这样的方式在主流媒体，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其实我觉得这个画面意义非常大。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认为蔡英文总统是自制到什么样的情况？嗯，如果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在这个场合里面，你一定会看到中华民国国旗跟美国国旗，他就会亮出来，他就会用展现出说，我蔡英文达到几任总统没有办法达到的，我不仅跟就是议长这边进行会晤，我还在美国的本土上跟议长进行会晤，这是过去几十年来总统都没有办法达到，但是他刻意低调，在现场里面并没有美国国旗跟中华民国国旗，因为如果你这两个国旗一出来的话，马上中国就会跳脚了，就会说啊，你们什么官方，你们违反了中国一个中国一个中国的政策的原则。所以他是极致非常的一个谨慎的情况之下，让实际上已经在外交上进行重大突破，但是却让中共这边没有办法继续有办法可以钻漏洞，然后抓他的一些相关的痛脚。第二件事情，我个人认为，如果说1995年李登辉总统到康奈尔大学那次演讲，是中国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任在任总统出访的，但是他是以私人行程，然后他也是中美断交之后第一位踏上美国土地的中华民国的总统。如果李登辉当时的历史定位是把台湾走向了世界，带上了国际，这是他的历史定位的话，我认为蔡英文在这八年之内的历史定位是让全世界走进台湾，包括你看民主党的之前的裴洛西要卸任之前来到台湾，包括这一次共和党，大家要记得哦，其实这一次麦卡锡他原本是要来，为什么这一次是蔡英文去？因为蔡英文也不希望像上一次裴洛西来了之后，马上中国又以什么样的名义，然后故意在那边又发射军武啊，什么军事上的一个演习啊这一类的。所以其实 CNN 评价蔡英文总统，就是他是一个高度的政治家，但是他非常自制跟低调。他在用自制跟低调的情况之下，他一步步一步步三十几年来，他把中华民国不仅带上了美国，以台湾总统身份把这个中华民国带上了美国的领土之外，同时他也成功让全世界注意到台湾，甚至走进台湾来，继裴洛西，继麦卡锡，现在之前我们知道捷克的议长也带人来，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可能都会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美中关系友好，甚至希望在台湾让台湾的一个民主更为稳定而来到台湾。所以我认为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出访，可能在于蓝的阵营里面会认为说啊，你们你看还不是台湾 president， 又不是中华民国 president， 他们一定会有从这样的角度来去讲说，你们某一种程度上好像感觉上有不敢去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但不要忘了， 在这一次那个外交部长要出去的时候，他不是讲到一个重点吗？他说未来有可能是所谓的双重认证。什么叫双重认证？其实我们并不反对你这个国家你是跟中国有一个邦交易的情况之下，但是你可以跟台湾继续维持一个友好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在未来的一个国际的舞台上，我认为台湾这个招牌将会被放大放光，而中华民国大家都知道它是我们的国民，但事实上某一种程度上，在这个时间点，大家会认为以台湾来称呼我们这个国家以及台湾的总统的话，在不违反一中政策，也会让台美关系不会受到中国的一种挑衅跟故意的去找麻烦。 好，所以昨天呢，其实，在雷根图书馆呢，其实有看到很多中国侨民在抗议哦。不过帮台湾呢这边加油的，大家可以看到呢，除了摇着这个台湾国旗、中华民国国旗之外呢，还有很多人是拿着香港横幅在帮香港加油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居然有中国的战狼寄威胁信来给麦卡锡，结果被美方的议员反呛说很可悲，中共的威胁很可悲呢？为什么这样？ 对，因为其实来自这个真实的人民的心声，刚刚黄哥讲的有很多种，大陆华人其实有很多也是支持蔡英文总统这一次的访美的这个过境的行程啊。但是呢，中国当然不会放弃用任何方式啊，包括用金钱的方式要大外宣，然后无所不用其极的来去阻挠这一次的这个会面访问。那我们可以看到哦，其实在他这个抗议哦，其实他这个过程呢，这个秋罗非常的好笑啦，我觉得很像是那种小混混哦，然后在。因为可能以前台湾是孤儿，你知道，处境很可怜，然后被中国文攻武吓惯了，他可能就觉得说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层级，这种 level 的这种回应来对付美国可能会有效。那我们也看到啊，其实他在抗议的部分，他也兵分三路哦，他的那个发言人哦，他发言人一个那个什么中国的驻美大使的参赞李相，他是发信给议长麦卡锡，长达五页啊，长达五页的抗议信，然后里面有讲说，我们敦促美方要避免促成美国的立法者跟蔡英文的会晤，这是第一路啦哈。然后再来呢，他们另外又发信给要去参与会面的这些众议员们，包括一位叫做新生哦，这个众议员新生，然后他就接到信了。然后另外一位这个中国问题的这个委员会的主委盖拉格也接到信了。可是你看哦，美国可不是被吓大的，这众议员的反应哦，他接到之后，他索性就把这个电子的这个 email 的内容全部都公开，把中共的这些这个恐吓威胁的信内容就全部都公开。然后这个盖拉格众议员他也讲得很白哦，他说在美国境内中国不能够指挥美国的国会成员跟谁会面。也就是说，也就是因为今天哦，因为我们这一次又是更难得的机会能够在美国跟这个众议长麦卡锡还有这个国会议员们见面，所以美国当然这我的国家哎，我的国会议员哎，我要讲什么话你来跟我指手指脚，你有什么立场，你有什么资格？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暴露出哦，中国根本就是拿这一次的会面没有办法，可是没有办法情况下，他又企图用一些钱，譬如说要求这些人动员之后要做出声势，有效干扰。可是怎么会是有效干扰呢？看起来反而是丑态毕露哦，还拖着这个小飞机哦，就挂着一个布条在天空上飞。那这样子的行动跟举措，其实都可以凸显出相当程度的中共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无能为力的，然后他其实左吃右绌，他不太知道怎么样来反应，可是呢，他还是嘴巴上不饶人，还是大声的来叫嚣，可是反而被人家看破手脚。在这一次的这个会面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美方的官员一而再再而三的，譬如说越来越正式的承认蔡英文是台湾的总统，然后呢，美国的高层的往来未来可能会正常化。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啊，因为这一点在麦卡锡谈话当中也有提到，那也有看到，譬如说去年就来，今年蔡英文总统又去，然后麦卡锡接下去之后也会来，然后蔡英文总统在这一次一开始他到美国就是三月底这个过境的时候有提到说，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能够用台湾的名义来参与更多的国际组织，都可以看到说台湾的地位跟台湾的能见度越来越高，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深化了台湾跟民主国家的友谊之后，我们越来越有机会去参与国际组织，然后这些国际组织也用很正面的态度来回应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实质的邦交关系，但是官员的高层往来正常化，其实这是前所未有，史无前例。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从台湾在断交之后是国际上的孤儿，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被国际承认，而且称呼蔡英文是台湾的总统，而且要加入国际的组织，未来还会有官员的高层往来的 的正常化，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大家肯定跟高兴的外交成就。 好，所以请教靖明哥哦，你看哦，刚刚几位来宾也说了，这一次呢是台美发表了共同声明，而且呢是确定了台美会晤的官衔，其实让大家觉得非常感动哦。但是呢，好，为什么呢？包括赖世宝呢，却说见了面就能建交或进入 CPTPP 吗？好，这个感觉起来是不是国民党有点点眼红呢？还是有点酸溜溜呢？ 国民党不会眼红啦，因为赖世宝讲出来是一个政治的现实，也是国际的现实齁。我还认为赖世宝委员讲的会比较太高标了，我稍微把高标拉低一点标准齁。如果能够签署双方的 BTA,齁，单边台湾跟美国之间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的话，我觉得那就已经很强了。齁，不要说到这个 FTA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的 CPTPP 齁，因为美国可能都不在意这个，因为目前这两年看得出来都是由日本在主导，日本是主席国。所以如果说要在双边的这个状况的话，甚至刚刚提到赖世宝委员说啊，如果能够建交那更好。那当然啦，我也期待如果能够建交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过这似乎也是比登天还难啦。那当然一直有人在讲说，那可能承认北京又承认台北，承认我们台湾也很好啊，双重承认。齁，两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跟我们中华民国，但是那也是一种假议题。 但过去马英九也是离开美国才可以发稿，也没有重大突破啊。 是啊，以前我跟着马英九采访的时候的确是遭受这样的一个待遇，在饭店我们、 哦、那所以你不觉得 我只能先把稿子写好上飞机之前传回去、然后还要叮咛报社说不要先出来。然后等到这个飞机要经过换日线的时候才能够这个开始见报，或者是大概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说明呢，当然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一定是随着现在的国际局势与日俱进嘛。现在的国际氛围当然是围堵中国是当前的重要的这个要务。那中国跟美国又在博弈之间，两大强权在竞争之际，台湾在这个国际舞台的这个趋势潮流下一定是跟着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方向走，以现在的这个氛围如此啊。所以你要说这个台湾的总统访问美国或者过境美国到美国去所受的这个待遇啊，十年前跟十年后，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当然跟现在不一样。蔡英文总统跟这个裴洛西去年，然后今年是麦卡锡。那这样的一个前后的这个两相对照，还有包括在美国所受到的这个重视，这一定是跟着现在的这个国际局势，我觉得这是不会改变多少。 所以你们觉得是跟着局势走，不是因为蔡英文总统的关系就 是？他一个人只是因为在国际里面扮演台湾跟美国里面的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角色。 那听起来好像还是蛮羡慕的齁。 也不会，其实就是国家就是这样，美国跟我们的关系好，那当然是很正常啊。那但是就像刚刚其实董老师有提到说什么老大哥了，我们把美国当成老大哥，但是也不要把我们好像完全当成一文不值一样。如果说真的有机会能够跟美国谈，包括对美国的这个军售能够不要一直拖拖拉拉的不给我们，能够不要再跳票，能够这个我们付了钱的军售，像标枪飞弹，像 A1A2 的这些艾布兰坦克，那能够赶快给我们跟美国反应的话，我觉得这也不差，因为这是我们花钱买的军售，我们的确是要这些军购和军售建立自己的武力跟国防，所以如果能够跟美国反映的话，我相信一定很多国人也会去期待啦，不会说什么啊、在那边酸言酸语，或者是整个觉得看了就很让人家嫉妒红了眼一样，是不会这样啦。 好，谢谢靖明哥，那我们来看看谁才是真的酸言酸语呢？中国呢，现在立刻说央视曝光了台海联合巡航的影片，结果会发现，不是在台湾的中北部地区。是在哪里呢？拍的怎么是福建平潭？怎么连演都不演一下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过来。就说要有效干扰，做出声势。好，声势在哪里呢？请教他郑浩哦。说央视呢曝光这一段台海联合巡航的影片，那现在被发现不止影片呢，根本不是在台海附近，是在福建的平潭，而且还开直播。好，刚刚说线上人数几个人？ 69个人， 69个人而已。那呀，那呢？怎么会？ 这是真的很夸张。我们都知道， 一定会文攻武吓嘛，对不对？文攻我们不太怕，文攻我们不是很怕，对不对？我们政治评论员不是吃素的，把你喷回去就好，因为武吓其实有点怕怕啊，就是中国会不会怎样？因为上次是绕着台湾射飞弹嘛，对不对？好了，这次状况是这样子呢，他们先公布了一个这个演习的画面哦，这个演习画面坦白讲看起来是蛮可怕的哦，你看哦，他在台湾的东北方跟东南方要做这种军演哦，这叫什么呢？ 联合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哇，听着惊死人哦！而且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在这边去做军演哦，他还说未来有任何的货船哦经过，他都要登舰来检查。然后呢，这很可怕的，这等于是在把台湾做围岛军演嘛。所以那个时候呢，国军就密切观察。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第一个他公布的这个船只哦，大家就发现不太对劲。他公布的船只是这个海事零六，这个海事零六呢，第一件事情说，你怎么会是海事零六呢？因为海事零六要搞清楚，他连什么海警都不算哦。 对， 在中国是这样的，解放军哦，解放军海军哦，再下来是海警，海警下面才是海事船。那海事船归谁呢？归这个海事局来管。那这个海巡零六呢，就是归海事局管的。 海事局武力也有限啊。 不是，海事局怎么会有武力？海事局在中国内部的功用叫做内海交通指挥。好、哦，听懂我意思。 交通指挥， 对，他连公安都不算，他最多算保安。好、哦， 保安 在港口内海啊，这边做一下交通指挥啊。那观众朋友，我们导播，我们再带回来看这张图。你看这张图啦，这海巡零六，你有看到上面有任何的机炮吗？或舰艇吗？没有哎、欸，因为呢，它被中国定调为就是一艘救援船嘛。一艘救援船由海事局管，只管中国的内海，在港口负责交通指挥的船。有可能到台湾的这个东边去做各式各样的这个登船检查、军事演习。坦白讲，报纸很大的怀疑啦。就果不其然啦、网友呢马上找出了这个海巡零六。昨天一整天的在这个游荡的这个图啊，既然你看全部在平潭这边走来走去啊，完全没有离开平潭呢、欸、 他们在捕鱼啦，大家误会他们了吧、 然后呢他还公布那个好像是台湾这个有烟囱的画面，后来被熟平潭的人说这一看就是平潭的烟囱， 平潭的烟囱 你少推给台湾。然后呢你看确实也在这边呢、所以我要讲中国这次演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如果真的是派不管他们的海警乃至于军舰在台湾的东部说要去登船检查，哇，那我们海巡署甚至包含美国的 Coast Guard 海岸巡防队都要出来哦，要去做所谓一定程度的喝止哦。可是老共了，假装没有看到，摸摸鼻子，派个这个海巡零六被定位为救生艇， 救生艇 上面有什么呢？没有机炮，没有舰炮，有优点。酒精、绷带、OK 绷，大概是有这个东西。然后在自己中国的内海平潭附近绕啊绕啊绕，然后现在还开直播，然后说线上60多人看，比我们少多少。所以你要知道，中国这次哦，雷声大雨点小的文攻武吓哦，坦白讲是吃瘪了。 我们前进新台湾的直播人数也有10000多人看的，怎么才60几个人看呢？这会不会太辣踩了一点点呢？好，就是给自家人看的嘛，就是要大内宣的嘛。但是你看一下内容哦，好，官媒呢还发布影片宣称说海巡拍到了台湾陆地啊，结果发现啊船都没理亏啊，只有在福建省的平潭周边，怎么会这样呢？董老师， 好的，中共的这个以前的军事演习哦，还有现在包括他的海事局哦。等等啊，其实都有很多造假的这种影片，我们之前已经播过很多了嘛，哈、谈过很多了。刚才郑浩讲的是对的，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一艘海巡零六呢，它是一个救援船，没有错。不过哈、我是觉得要小心未来啊、等于是说中共它的确它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因为中共的海警船非常多，而所谓的哈、这个海上的联合啊、巡航巡查。专项行动其实中共过去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从来没针对台湾了、已经做过很多次，甚至跑到太平洋来做都有。 好，那请教董老师，你刚刚说为什么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呢？ 因为我们其实早就做过推演齁，就等于是说我知道政府有做过类似的推演啦。就是说为以后中共会不会用他的海警船，这个叫灰色行动。什么叫灰色行动呢？就是说一方面不是和平，一方面也不是跟你开战，就是中间那个灰色地带。然后呢我选择台湾的船，尤其是选择那个地点，譬如说在金门跟金门马祖的海域，那边也是灰色地带，选择那边登船检查我们台湾中华民国的船只。这个呢在执法，就是说前面是海警船在执法， 后面呢有中共的军舰在护航，这个叫联合巡航巡查，它是这个意思就对了。好，那未来要怎么样去防范这个？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的陆委会哦，他的回应哈，其实是非常有趣的。我们陆委会会讲哦，你那个片面，中共你那个片面哈，非法无理的行动，我方可能会被迫采取相应做法，后面衍生的相关责任必须由你中方来负责。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呢，是不是未来假设中共你检查我们台湾的船，我们的海巡就检查中共的船，而这次呢，从中共那边放出来的风声，要检查哪些船呢？譬如说，第一个商船、货运、客运船、渔船，那好吧，在台湾海峡，其实台湾海峡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通道，对全世界来说都是啦。可是我现在就针对中共嘛，对你中共来说，对你的浙江，对你上海的所有港口，其实有很多货轮、商船、客运轮。就不要说你的渔船了，一堆啊，你检查一艘，我检查你一艘，看谁会受不了。所以说希望好，这个中共了以后啊，他适可而止，不要再玩下去。 小麻烦这样子啦， 对，不然的话以后如果台海彼此这样互相检查，那就谁都不要走了。 好，所以请教一下晃哥，因为中国之前就说要有效干扰嘛，做出声势。那当然也不要笑人家啦，人家这样巡逻可能也是有意义的。所以连小粉红自己都笑他们说，你们是在捕鱼还是在钓鱼吗？但是怎么会出现这种雷声大雨点小，还是有什么样的用意吗？ 就中国这一次，特别是他这个海巡06齁，他开直播我觉得很有趣，他其实不是开给小粉红看的，因为他是在 YouTube 开直播，中国是不能用 YouTube 的，所以他是开给台湾人看的啦。 这是开给台湾人看的， 对嘛？因为中国网友不能上 YouTube， 除非你翻墙嘛。你频道开在 YouTube， 那当然就不是他的受众，就不是中国网友嘛。他应该是开给台湾网友看的，就是要吓台湾网友说，你看我们的船在这边了哈。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大可不必啦，因为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不过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行动啊，共产党有共产党他必须要面对的困境，就是说。对于我们的总统跟麦卡锡见面，甚至刚刚看到在加州的乔燕，洛杉矶的乔燕连加州副州长都去了，然后好几位加州地区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也都与会，这么高的规格，中国不能没有反应，要不然他长期被中国培养出来的那种民族主义齁，他可能会反噬到自己，可是呢，这一次他的反应又不能过度激烈，为什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从习近平三连任之后，其他最近从他主动到莫斯科访问，提出所谓的什么俄乌和平方案开始，中国很积极的试图想要在国际上扮演一个乔事情的角色， 和事佬的角色， 对，和事佬的角色。你看他让伊朗跟沙特阿拉伯重新建交，重新这个恢复交往，然后呢请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去，马克宏今天到中国，然后接着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也要去，就中国在这段时间他很努力在营造一个我也是大国， 我也想要跟世界交朋友的意思、啊、 对对对。那可是你前面营造这种人设的时候，你后面如果对台湾这一次我们是到美国去见麦卡锡，如果说你又跟去年一样喊打喊杀的，你人设不就被破坏掉了吗？ 是佩洛西的时候不小心玩太大了，所以这一次为了要跟世界交朋友，我只好先伪装自己一下。 对，可是因为他伪装之后，你就很难在，你又不是演川剧变脸，所以下一秒钟脸就变了、哦、所以这有他的难处。第二个难处就是说，其实这一次台湾我们跟麦卡锡方面其实处理的非常的漂亮、哦、就如同我之前在节目中讲说，中国很生气， 对， 可是他找不到发飙的理由，是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主动跟麦卡锡讲，因为原本是说麦卡锡要来台湾嘛，那我们主动 让全副武装蹑手蹑脚爬上了楼梯，他们来到工厂的宿舍，这边有同期办， 我去美国，我们在加州约个地方见面，那刚好又特别选在雷根图书馆，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嘛。那中国很气，真的很气，我跟你讲，他气到已经快内伤了， 但又不能跟美国发脾气， 对， 是不是？ 那你有种你把你的航空母舰开去旧金山外海试看看嘛， 又不行， 对不对？ 他不敢， 他不敢了，还没过关岛就被打沉了， 对啊。 好，所以中国这一次真是有一点点哑巴吃黄连的感觉。可是你看那个对比就很清楚齁、哦。今天小英总统在美国的强化引用雷根的名言，引用论语的德不孤必有邻。那你再看看中国这个常常他们最喜欢讲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悠久历史。可是你讲的话跟小流氓有什么不一样，还写信去恐吓人家的国会议员，我都怀疑那个信头是有公版的，你知道就直接把名字直前改一下，然后复制贴上就好了。 对 对，大概都有公版嘛。 欸，一个常常对外夸口还到处去推销孔子学院的号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家，竟然写那种跟流氓的恐吓信差不多的东西去恐吓人家国会议员，你觉得中国丢不丢脸？真的丢脸到家。而且这一次因为我们处理得很好，所以其实一方面中国找不到理由发飙，第二个你不只是美国更加信任台湾，甚至我觉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也会在看，他们会看，诶，蔡英文我们对他给他这么高的规格，可是他不会说啊，好像就是说因为这样就到处嚷嚷去拿翘，不会，还是很低调的为了台湾的整体最大利益去做他的外交跟国际上的突破。我觉得这是这一次中国的反应非常失策的地方。他这次如果闭嘴，你搞那个真的闹笑话，你的海事船能干嘛？欸，你上面没有任何武力，我们随便一艘小的，不要讲3000吨级的什么嘉义舰、台南舰，我们随便1000吨级的海巡的火力都比他强，那你是想怎样？他也不敢怎样嘛。那更好笑的是，他昨天还派他的山东舰从三亚出去，然后被我们国防部拍到。其实那张照片有没搞？国防部很刻意，他公布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我们的海军官兵在我们的军舰甲板上远方观测的照片，然后拍的是我们海军的背影，好，另外一张是空拍图，那个山东号非常的清楚。请各位有军事常识就知道，你什么时候看过美国或是其他国家的航空母舰它会被别的国家的空拍拍得这么近？拍这么近是什么？那代表什么？如果我当时我空拍你的飞机上面带有空对海的反舰飞弹的话，你那航母现在已经不见了，已经被击沉了。 就是这一张照片嘛， 对， 你看， 你看那个多近啊， 就立刻被瞄准了， 对啊，那不要讲鱼叉飞弹，我们随便几颗炸弹就可以把它炸成，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那个山东舰它在巡航，它没有载空机在航空母舰附近巡逻，所以它才会被拍到这么近嘛。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虚张声势，就中国你如果你的山东号其实也差不多该出来晒晒太阳了。 晒晒太阳。 对，是该出来晒晒太阳，因为它已经回去，因为山东号因为它是传统柴油动力了。 对。 所以它每出海一趟大概回去整修要大概6到7个月。也就是它一年最多只能出海2趟。它上一次是去年的9月10月，所以算时间也差不多了，也该出海。更何况4月11号过几天之后，美菲的肩并肩演习就在南海举行。山东舰大概想说，你在南海，我的基地在海南岛很近，我赶快先逃出去，先去避避风头好了，免得到时候被人家看到很丢脸。所以我觉得中国，你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国际间不要讲说麻烦制造者，不要变成一个那种邪恶轴心的话，我觉得真的你们该好好去检讨你们自己，就不要一天到晚对人家呲牙咧嘴，然后到处去挑衅，到处战狼外交，到处去得罪朋友。你到现在中国已经快没有朋友了。 好，所以你看呢，会晤之前呢，这个山东舰啊，大家就发现了编队穿过了巴士海峡，但是大家也说，只看到山东舰是航空母舰嘛，没有飞机，所以这代表什么意义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国防部5号晚间主动释出消息，在蔡麦会登场前夕，共军又有动作，出动的正是画面中这一艘山东号航母。 第一次他出南海，但是因为说时机比较敏感，我们军方也在做研判，通常一般演训就不外乎起降，但目前还没有发觉这种状况。 国防部长邱国正也证实，山东号出现在我国东南海域，大约在鹅銮鼻东方200海里处，首次展开西太平洋航训，而同时间美方的尼米兹航母也出现在我国东部400海里处。 有没有监视它？ 我们不会靠太近了，大概最近可以5-6海里， 维持5-6海里的地方。我们这一次是什么样的军舰在旁边监视它？是拉法叶还是成功级？ 南征 拉法叶、成功级都有 、 美中两国军事较劲，而外界同样忧心蔡麦会结束后中共是否会再度祭出如同去年8月的围台军演。 我们的评估就是说这次中共的反应不会像去年力道这么大。 尽管国安局如此判断，但中共动作频频，白宫也不忍了，跳出来怒斥。 Taiwan is doing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been part of a long tradition, a long U.S. Tradition, and so again, we just do not see there should not be a reason for the PCR to overreact here. 不只强调蔡总统过境美国是行之有年，另一方面，美方也持续强化印太地区区域和平。4月11号到28号，更将和菲律宾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演训，还将出动海马式多管火箭。首度实战演练集成南海船只。蔡麦会前后中国军事动作频频，就怕升高区域冲突情势，不止台湾，各国都严阵以待。陈学仁、李正道、周凯恩小组台北报道。 好，所以请教一下瑞德哥，只有看到山东号这个航空母舰啊，没有飞机起降内啊内内。 事实上，这个就是国防部所公布的这个山东号，那么的相关的这个照片呢、啊嗯，那是由我们的 F16 这个等于说 F16V 啊搭载这个凤眼，然后直接把它拍下来，很清晰的可以看得出包括山东号啦，它这个舰载机啦等等啦，那么这些相关的这个照片呢、啊，那国防部很少在公布这个照片，你印象中日本大概每次都公布 啊， 然后国防部是故意的哈、啊嗯，这次除了这个公布之外呢，其实包括拉法叶舰呢，还有这个派里级基督都在旁边都在监督的，我相信来自于天上了来自于海上的，来自于雷达，都全部在监控啊这个山东号了啊。不过山东号最主要是耀武扬威，虚张声势。 嗯， 跟各位解释一下，中共的航空母舰都跟台湾没有关系。中共要来打台湾，台湾海峡才100多公里而已、啊嗯，所以他的飞机直接就过来就可以了。 嗯、 那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那个发展这个所谓的航母呢？他最主要是要突破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去跟美国争霸，在太平洋争霸。嗯、所以呢，他故意越过去，不管是巴士海峡、宫古海峡，因为突破第一岛链到这个太平洋去，这边耀武扬威嘛、嗯。那么也有可能是山东号、辽宁号两个人一起这边耀武扬威啊。这种耀武扬威的事情，不好意思，美国一天到晚在做啊的。所以呢，你现在偶尔做一下啊，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那我为什么说跟这个没有关系？他最主要就是，他现在不是还有包括紧接而来的第三艘福建号吗？ 对， 他就是要北东南啊，全部就把你列在那个地方。嗯、我若封锁你台湾的时候呢，你们要来救美国、日本过不来、嗯、哦，你要过来要跟我打，你知道吗？他的最主要的用意是这样了、 哦，所以故意要包水饺， 他故意的，故意的， 他 都真的要打台湾，不需要搞这些了、嗯。他最我们要怕的是动拐五的，像两栖登陆舰呐、 嗯， 因为飞弹、飞机这些过来都够了，因为他们的油料都够打台湾了、啊，他不需要再去搞这个所谓的航空母舰哦。那但是这是一个宣示，而且我跟你讲，美国之所以不怕他们的，中国国民党的前立法委员那个对军事很熟的都讲过一个名言啊，他们三个舰队等于美国一个舰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连我都不是科班的，我都知道， 嗯， 我要是美军的舰队，我绝对不打他的航空母舰，因为他有反舰的飞弹嘛。他有这个防空飞弹嘛？不用不用，我们不用打他。那打什么？打他的油料运补舰就可以了、嗯。不好意思，他不是核子的这个潜艇啊，所以呢，一假以为啊，我只要把他后面那艘很笨重的棒的打掉以后，航空母舰有什么功能是什么？要运出去外海，对不对？然后让扩大我的这个的飞机场，我的拳头要打得更远嘛。当他的油被炸掉以后，没有油，他还得返航哎、欸，他用不了多少天就得返航哎、欸。他必须靠那一艘笨重的相关的油料，而这个笨重的油料是最好打的一个目标嘛。但是当然刚刚讲到那个海事哦，我也注意去看他的这个，我个人是蛮担心的。如果那个直播观看人数一直是这样的话，回去被骂，你知道吧、啊？老是这样，连三位数都没有，连100个人都没有。中国小粉红，你们太不给力了，你知道吧？ 要不然你也买一下嘛，抖内嘛，400块美金嘛。 小粉红会不会想说，你们在美国都400美元了，不然我们人民币就好，400人民币，买我们去看，对不对？ 凑不下人数 啊，搞不好就会一大堆人去干嘛、嗯？各位，他们的海事船，对不对？最多最多76块炮，我们的海巡署有一个500-600公吨的叫做沱江舰嘛，听过吧？ 嗯， 沱江舰。暂时可以在24小时内直接把这个相关的熊二、熊三飞弹，那个是打航空母舰的，可以直接暂时平战转换，立刻把飞弹全部是14颗飞弹全部都带出去了。平常它除了20机炮之外呢，还有镇海火箭弹。哎，我火箭弹比你快炮厉害多了吧？我讲坦白的，你4000公吨，我500公吨，但是我打大把棒就把你打下来了嘛。所以呢，事实上中共是虚张声势、耀武扬威啊，但是其实他在自我克制，一个代级不爱不多。我讲坦白的讲，但是他还喊的，我要惩戒，我要干什么？我租小飞机去放那个布条，你知道吗？哈、啊，那我用400美元搞小粉，搞这个征召这个怎么说？ 小粉入宫啊， 去一个这个耀武扬威一下这样子啦。不过。马英九哦，马英九的今天，那么将决定马英九这12天的未来 怎么说？哎，他明天要回来了嘞！ 哎，对、嗯，所以他只剩下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机会了 啊！ 看一下王沪宁要不要请他吃饭，你知道吗？ 剩下几个小时而已耶！ 王沪宁如果等一下再不来关爱的眼神，马英九就GG了。 怎么说？ 那个所谓的马爷爷回来了就没有用了？为什么？本来我们预估中共会根据那么蔡英文在美国见到什么人的成绩修正，那么修正马英九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成绩啊。那么如果照理来讲，蔡英文都已经跟麦卡锡会面了，还搞了那么大，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新闻啊，如果 王沪宁这时候还不出来跟那个马英九这个见面，只有跟这个党委这个相关的上海市委书记见个面这样而已啊。马英九的历史定位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共把他当作省级的一个区长，你知道吗？ 嗯， 最大见到谁？最大见到国台办主任宋涛。阿猫阿狗都可以送见宋涛啊！我讲坦白的，只要你台湾随便一个阿猫阿狗有利用价值的，都可以见到他嘛。他没有把他当一回事，所以我们拭目以待。还有两三个小时啊，马英九到底能不能跟宋涛能不能跟王沪宁见面？因为王沪宁是对台湾的第这个等于应该简单讲啦，第二把手啦，他上面呢就是这个等于说他的老板啊，习近平嘛。所以呢，事实上马英九应该现在很紧张嘛。应该大家在等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啊，要不然他明天回来的，明天回来就有一堆台派的好朋友要去接机嘛，大家不要丢鸡蛋啊，鸡蛋很宝贵啊，而且丢鸡蛋不好哦。那可是要告诉各位的就是马英九在这个等于中国讲出了中华民国总统或前总统非常可惜。 嗯， 如果你讲的不是对祖坟，不是对中山陵已经去世的这个等于孙文啊，不是对死人讲，而是对活高干讲，你知道吗？那我会给你更大的掌声。 嗯， 哦，为什么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朱立伦不是说你用什么身份去吗？今天所有的报纸跟凌晨的时候，麦卡锡已经回复朱立伦了，台湾总统，你知道吗？那你会说这样搞台独，这样不是中华民国，笑死人！马英九在中国不是说我是台湾前总统吗？那难道马英九也搞台独吗？ 嗯， 所以呢，那么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是那么蔡英文可以直接在美国跟这个美国第三号的政治人物呢，那么众议院的议长见面，而到现在为止啊，我们只能看到曾经当过台湾两任总统的这个马英九呢，喜滋滋，可是。目前为止他竟然还见不到王沪宁。 嗯，好，所以请教一下慧珍姐，你看马英九如果去中国啊，纯米亚才几缸啊，今天晚上如果没见到王沪宁的话，他的这个亲共盟主的地位会不会有点不太保呢？好，你看哦，他现在又说了他的祭祖影片点阅数破亿耶，他非常，他说这个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哎呦，这不是打脸刚刚这个海巡06吗？海巡06才六十几个人，他说我破亿耶，好开心哦。这个到底真的把自己当网红了吗？ 是，他现在已经我是谁，我在哪里， 我是网红。 对，他现在已经完全忘记自己曾经是中华民国总统这样的身份，然后呢以一亿元的一个点阅率，然后破下可能个人最高的浏览记录，感到非常开心，非常喜滋滋哦。我是建议中共啦，这样子啦，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这么称职的网红，其实你们可以把他留在那边，然后帮他们代言。刚刚讲06的那个才几十人在看，还不如就是让那个马英九留在那边帮你们去宣传代言哦。这才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哦。我们花了7000多万元，然后照顾这个卸任的元首，结果他到了中国去，然后起滋滋当人家网红，创造一亿的一个浏览次数，然后觉得非常开心。而在这个开心的同时，事实上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正在美国，然后缔造历史记录。为什么这件事情我刚刚一定要把李前总统的这个拿出来讲？因为你知道，在1994年，也就是30年前的时候，当时李前总统不仅没有办法，他连要去哥斯达黎加去参加哥斯达黎加总统的就职的情况之下，要过境美国，美国总统是完全，当时的美国是完全不让李登辉入境美国的领土，甚至是要求他在夏威夷的军机过夜，就是他的军机机场过夜，因为代表你不能进来，不让。那是多大的羞辱！结果你知道，李前总统为了有这样的突破，他那时候是穿着睡衣、罩袍，穿着拖鞋，把 AIT 当时的理事主席白乐琪叫来说什么？就跟他说：“你们是这样子是对待我们那个贵宾这样的态度吗？那你这样讲哦，好像我是不是应该离机门远一点？我哪离那个飞机门太近？喂，哎呀，那 lucky 头咖，不是你们就要逮捕我，是违反你们美国法律吗？所以为什么这一段会被讲出来？因为白乐琪后来他讲说，我那时候见识到李前总统对于一个国格的坚持，他非常非常生气，而且也是在那样子的一个舆论庞大的舆论压力之下，隔一年，也就是1995年，终于换来美国议员有396票。比零票要求克林顿去修改对台的政策，所以到1995年的五月，李登辉总统才有办法以私人访问的名义回到康奈尔大学去进行演讲，而且发表了“民之所欲，常在我心”。这个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李前总统是用这样的方式帮我们中华民国总统可以过境美国，然后开始进行一个突破。 所以30年前今天透过这样的突破，30年之后我们又有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可以以台湾 president 蔡英文这样的名义的身份，然后出现在全世界的主流媒体，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个总统接着一个总统，一个总统慢慢的突破，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一条路我们台湾总统要上国际舞台走了30-40年、结果马英九那个中共口中的一个政治网红竟然在那样的场合讲了什么呢？讲了说啊，我们根据中国的宪法，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这两招对照之下，你就会真的觉得有时候非常感慨哦。南宫起尿气嘎爆得啦，这个我们有765万票选出那个马英九当了这个马这个，就现在他在中国啊、一个我不知道他是给他说 promise 他以后要怎么样子，让他出现一个这样卑躬屈膝的姿态，甘愿自为中共的一个网红。所以两相对比之下，我真的觉得历史会留名，历史留名就是马英九成为马这个，而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就是继李登辉之后让世界走进台湾。 举金我插播一下，那么中共显然听到我们刚刚的评论了、所以经过3个小时8分钟又25秒的直播，他们刚刚把直播撤掉了。 开始发现太尴尬了， 惨不忍睹，惨不忍睹。以后他们发现这样被台湾的评论员知道 啦、 所以呢他们现在开始改播这个宣传影带了。 好，所以改播宣传影带了，但是还是被我们发现啦。好，所以大家说呢，你看到了蔡英文总统，你看到了马前总统，你对2024的总统想象当中会应该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为了要争取国民党的征召，那侯友宜呢？侯友宜晚半个小时发言，但是还是没有表态啊！这下该怎么办呢？侯友宜的压力是不是又更大了呢？我们先带你一块来看。 照顾专用。 出席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听讲解看得目不转睛，或许也在思考迈向2024道路上有什么值得借鉴。毕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宣布角逐总统，这下盟友变敌人。 他说他的政治他的权力，我怎么看？ 他有先跟你聊过吗？ 没有，我多意思，他刚回来，我没有时间跟我见面。 那这样是不是代表郭可以合作？还有合作的机会吗？谢谢。 坦诚跟郭台铭无缘相见，提到郭柯佩更是无言以对。郭台铭这一出手，影响的不只是柯文哲，还有党内强敌新北市长侯友宜。 郭董事长在科技经济产业的过程当中的表现，我相信人民都非常给予肯定。 侯友宜不止回得很淡定，传出对郭台铭表态也没有太震惊，定调照原来路线继续前进，怕的只是对手见缝插针操作郭侯相争，要把类初选伤害降到最低。 国家跟人民远超过党派，更超过个人， 他们都是好朋友。昨天郭董在反台的记者会上面也说了，未来如果民调他输掉，他输侯市长，他也愿意共同来支持侯市长参选，是未来整个非绿联盟的一个共同的共识。 郭台铭开战侯友宜争大位，看似跟柯文哲再无合作空间。黄珊珊6号上午抛震撼弹加入民众党，郭柯佩正式破局，柯珊佩留下悬念。三立新闻李维婷、邓明君特报道。 好，现在是说呢，郭柯佩好像破局了齁。侯友宜说我无所畏惧，但要请教一下颜慧哦。你看哦，郭台铭昨天的一出来表态哦，63%的网友就希望蓝营征召郭台铭，怎么跟之前差那么多？之前不是还在侯友宜这边，马上就一面倒了。好，甚至有乡民就说了，你看啊，郭台铭一定会赢过侯友宜，差别会在南部跟浅绿选民的认同，真的吗？ 通常一出场的时候总是会有些人帮他站虾嘛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得到掌声，再加上郭董他本来就很庞大的这个经济跟媒体方面的优势跟资源，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这些民调啊什么大家都看看参考就好。那如果说是按照国民党说的时程要到六月中那个时间大概征召才会公布的话，其实从现在开始啊，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就是郭台铭跟侯友宜开始正式交情的时候。那看到昨天其实侯友宜的反应，他其实没有讲什么， 就还是一样又很温和，他说什么要守护国家、守护人民、守护台湾这块土地，相比之下就很温吞。我觉得啊，真的支持侯友宜的国民党的支持者应该会很担心，而且越来越担心才对。刚刚在这个刚刚说这个网络论坛提到说，南部还有浅绿的选民会支持郭台铭，其实我是觉得有点纳闷啦，因为看不太出来这个脉络是什么。倒是我有把这郭台铭他访美回台之后，他宣布要参加争取国民党提名选中，他有发表了一篇那个1000字的这个声明稿嘛，我有拿出来仔细看，其实他讲了一些让人家还蛮惊讶的话。例如说他说，我们身处美中对抗的焦点，同时又是美中经济的连接点，台湾有条件成为化解美中对抗的关键影响力。他的意思是说，台湾可以解决美中对抗的问题耶。那到底台湾有没有这样的能耐？我们都知道现在美中让对抗越来越紧张，连 BBC 都分析台湾说是变成是说谈一段很危险的三角恋爱。然后这次蔡英文总统是很有智慧，在高难度的情况之下走钢索，很巧妙的滑进二垒。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郭台铭竟然说他自己他觉得台湾有能力可以当美中之间解决，他企图他觉得说他自己是够资格的人，然后他身怀有全球的视野，拥有多方关系的国际企业人，他可以站在美国跟中国之间，然后来做一个解决美中问题的这样一个关键角色。我觉得他这个论述完全背离现在民主阵营国家还有学界普遍的看法。然后郭台铭对于这一点他其实没有提出任何进一步的这个论述，他只有这样说。然后他说呢，如果要对抗的，他觉得最好的方法台湾要做的就是要化解美中对抗，而且要下架民进党，就是不能让民进党继续执政。这样子的说法又是完全针对国民党的支持者的。然后另外刚刚那个说法好像是针对经济选民，所以听了之后可能台湾一些有玩股票的啊，经济选民啊，或者是说科技产业相关的人听了可能会觉得很高兴，有一线机会。那国民党的支持者听了可能也会有线机会，也会觉得说，郭台铭可能会有希望，然后有多一点信心。郭台铭另一方面又提到说，他希望大家接到民调电话的时候都要支持他。大家不要忘了，因为尤其是我来自新竹哦，其实郭台铭这一次除了要争取，如果说是民调的话，是全部嘛。 他们现在好像还没有说要民调，不是吗？只是那 还没是郭台铭自己说的，他就说民调。那当然啦，不见得真的最后会有民调，但是在这两个月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家其他的媒体或者是其他会一定会做民调嘛。那民调的起起伏伏，一定就是他们的角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 自己做自己也不是自己做自己， 就是 一些媒体 他一定会来去注自己的声势啊，哈。所以这民调的高低，那我觉得他企图说他想要往中间，或者是他想要往其他的，譬如说白色或者是浅蓝，甚至中间甚至浅绿来去扩充。所以你在他的这整篇的文章当中就会看到是说他的发言他要去讨好国民党的传统的支持者，他另外一方面也要讨好中间的经济选民。那在这样的运作之下到底有没有效果？其实他真正的论述，譬如说他一直强调他很有国际观然后他有全球的视野，但是到底他的立场是什么？就好像大家会质疑的，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最重要的就是他的价值，而不是说你到哪里都可以赚钱，要做生意，要和平，要繁荣，但是不能够牺牲我们的主权跟民主。我觉得这样的价值信念跟未来他要把台湾带向什么样的方向，会不会陷台湾于险境当中，其实郭台铭对这一点大家对他最大的疑虑的部分到目前为止是完全没有解释的。而且我觉得他接下去之后一定会面临到一连串来自国民党内部还有来自台湾民间的质疑，一定都会有质疑他这部分的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然后质疑他说他说要什么要不能让民进党执政，那到底你要怎么做？因为这一次看得出来蔡英文总统其实他在这个过境美国这个访问，他现在把台美关系经营得非常好，未来的台湾领导者继续深化，继续持续这样的路线是绝对正确而且无法回避的责任。那他觉得他有办法可以做的比蔡英文总统的路线还要好吗？比现在的民进党路线还要好吗？那如果要比现在的路线还要好的话，他要怎么做呢？其实他完全没有办法可以取信大家。 但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好像内斗开始，而且斗得还比之前更加复杂，因为毕竟郭台铭表态了嘛。那侯友宜怎么办呢？好，请教一下靖平哥因为现在说啦，你们民调到底要怎么做？大家嘛不撒撒嘛，好，现在说是内参式民调，而且不会公开，可能没有科学根据，最快 最晚五月中下旬会做出民调，公布最高者作为依据。那当然呢，国民党智库就说一直以来都有做民调，而且民调作业呢不会对外公布时间点，会持续滚动来进行，作为候选人的一个客观参考指标啊。不公布时间点啊，你也不晓得什么时候啊，人家怎么会觉得是客观呢？ 最好是这样，然后你们继续酸继续骂都没关系。 我没有酸，我们是很认真想要知道说国民党到底要找谁。 因为现在这样子不受干扰不受影响比较好，真的真的对国民党比较好啊。你想想看，四年前郭台铭跟侯这个韩国瑜的支持者各自吵成那个样子，而且全国都知道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是民调的时间，你要干扰太容易了，而且几月几号我就怎么样，一定要支持 郭台铭或支持这个韩国瑜还是支持朱立伦怎么样，哦，分裂了要乱七八糟。 那如果公开不公开的话，那这一些候选人会不会觉得说啊，你都不公开，你们玩你自己的？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不会，你看郭台铭的态度就很清楚了，完全不会。所以你说内斗，我要跟大家讲，内斗我还真看不到，国民党目前完全没有闻到那种内斗的这种。 对啊，徐小新跟费鸿泰就不是内斗、啊、 那个是立委选举，你现在是问我总统大选，那立委各个地方很多都在内斗，嗯，但是总统大选我至少看到郭台铭跟侯友宜跟四年前的郭台铭啊韩国瑜嗯完全不同，嗯，完全不一样、 哦、真的 真的这种氛围啊，完全至少四年前你看郭台铭好像几乎要那个拿刀砍向韩国瑜，韩国瑜那个也不客气，拿剑就直接要挥舞一样，所以双方杀的那种血流成河，你后来怎么整合，再加上刚刚在讲郭台铭之前 拿剑可能不是当事人你知道吗、 不管怎么样，那至少在那种斗的程度没有四年前那种血腥味、哦、然后再加上四年前你看到郭台铭跟那个柯P啊摇摇摆摆的，到9月17号我一直记得非常印象深刻、嗯、到底郭会不会跟柯和，然后国民党吓人是这样，然后又操作还加上王金平，这次完全没有，嗯，然后郭台铭甚至刚刚我们新闻也看到了，柯P也找了黄珊珊去了，然后郭也不可能去跟柯，那郭就是要跟国民党这边，然后如果说他说侯赢的话，郭也会这个支持侯，然后再加上朱立伦在传说这个出国前，那个郭台铭出国前就已经跟这个郭谈过了，然后希望他可能够跟国民党跟蓝营的支持者重建沟通，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个郭才有那个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高度 OK， 这个气度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跟侯友宜，然后还有包括张亚中、赵少康，当然他们两个是比较后面，不可能说放在前面去跟两个领先群对比啦，一定是郭台铭跟侯友宜，所以我觉得后面不管是征召谁啊，国民党其实至少在四年前的那种状况，我刚刚讲的郭韩相争，然后郭柯暧昧，那杀了刀刀见骨，不要再重蹈覆辙。 好，请问瑞德哥，真的没有四年前的血腥味了吗？ 嗯，我不知道，人家民众党唯一的人选选总统就是柯文哲，也没在闹啊。嗯，民进党唯一要选总统都已经征召，就赖清德啊。那现在全台湾唯一在闹的啊，不就是国民党吗？对不对？好，柯文哲那个郭台铭跟这个等于说侯友宜没有在闹，你等着看吧，两边打成这个样子了，国民党支持永侯派的永侯友宜的怎么说啊？说虽然我体内打的是这个郭台铭啊捐给我们的 BNT， 但是我骨子里面更重要的是 KMT， 都这种话都讲出来了嘛，所以两边打成这个样子嘛，怎么会没有内斗呢？那么国民党内斗其实继续斗下去，只要郭台铭昨天出来的这个等于最大的用意是什么，我告诉你啊，那么加上今天的中国时报中时报系所写的嘛，请问一下到底朱立伦跟郭台铭谈了什么啊？很简单嘛，我也很好奇啊。欸，各位你要知道呢，中国国民党去用党秘书长黄建廷去征询张亚中，征询那么赵少康这些人，对不对？请问他都是自己去的、啊、有没有朱立伦带着去啊？没有啊。那既然如此，为什么是朱立伦带着黄建廷去见这个的郭台铭？郭台铭立刻美国去了又回来就 OK 跟你大家道歉，你知道吗？他到底讲了什么？嗯，我不敢说是内线交易，但是密室协商吧，对不对？到底里面讲了什么啊？事实上媒体报道了说啊、朱立伦劝郭台铭啊，选不选都要跟选民这个交代啊。嗯，他选不选要不要交代关你什么事？他又不是国民党员，对不对？所以呢，事实上到底讲什么，我也很好奇。我跟中国时报一样好奇啊。嗯，从今天中国时报的态度就看得出来吧。嗯，蔡老板啊心中还是永远都是郭台铭，你知道吗？啊、当然是反对郭台铭啦。好、哦，所以你就知道嘛，国民党还在乱，国民党还在杀，国民党还在啃啊。当然刚刚讲的那个国民党团结一致啊，团结一致，不要说总统，旁边还有立委嘛。那个猩猩大战狒狒，现在金刚棒打猴子，都是这个样子嘛，两边在打来打去嘛。哦，我觉得那个蓝营的支持者跨高莫名准倒灰，你们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呀、啊？我告诉各位，刚好一个月前发生什么事？南投立委补选黎明真落选事件， 侯友宜整个民调垮的就是从他不愿意出席选前之夜开始嘛，所以整个才垮掉一个月，三个那个四个月前国民党九合一大选赢了以后，哇，摇摆对吧哈，拿摇摆然后不喜不自胜，以为自己明年总统跟立委 OK 了，都大赢了嘛，三个月而已你就挂掉了，就是这样子吧。所以现在选民非常无情，但是选民也告诉大家，你不要再糊弄我了，你糊弄是没有用的。那么郭台铭能不能，如果现在侯友宜今天还是继续啊，继呵呵这台。谢谢大家了，今天又这边讲空话，讲还是在讲空话嘛，讲一大堆我首富中华民国，人家问他说那郭台铭啦，还有这个吴微博，你扛住扛住扛不住，我当这个情景的时候呢，枪林弹雨我都没怕过，我不知道你枪林弹雨怎么样，我只是问你，你的这个军事外交国防这些东西，身为一个总统你准备好了没有，我们没有人看到你准备好了，你就像个草包一样，我讲坦白就是这样嘛，拿出具体的东西来，那可以让你的支持者，好好，你都拿不出来没关系，我的攻击顾问也好啊，你就讲，你不要再讲我爱新北市，我爱中华民国，你就说我决定出来选总统，还得喝嘛？连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说不出口。你看郭台铭昨天砰了回来一句话，我就是为了中华民国献我的余命啊！东北人他到底会怎样，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是很积极表态嘛，一个是还在那边扭捏成性，两个人不杀才怪 嘞。嗯，好，所以请教一下旺哥，你看哦，昨天郭台铭这一开口，其实他就是把目标瞄向了侯友宜嘛，他直接就点名侯友宜了嘛。哦，说如果是侯友宜啊，赢得的话呢，他也会全力支持。那感觉起来。就是把他当成目标假想敌嘛。好，你看哦，今天两边开始表态了，陈玉珍就开始说，哎呀，你看侯友宜有过往啊，你看郭台铭也认错啊，人都有过去嘛，谁没有道歉啊，林维洲就开始表态了，挺侯友宜参选2024，李乾隆高喊了侯郭配，现在两边又开始壁垒分明了吗？ 表态就是内斗的开始。如果说国民党的所有的从政党员都可以说反正谁赢我就支持谁，那当然就不会有内斗的问题。那你现在都开始表态，就已经开始壁垒分明了嘛齁。所以我觉得的确的齁，国民党这一次虽然这个不是像四年前郭台铭跟韩国瑜还有朱立伦那次初选齁，是直接做民调，然后的确我也同意建平刚刚讲的，你公布民调的时间的确会有外部因素的干扰，这大家心知肚明 齁。对啊。 可是呢，你好，你这次那次叫做明刀明枪砍到大家看到流血，对不对？这次不是明刀明枪，这次是用下毒的。 对， 你看不到流血，但是也会被毒死。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好，我不公布民调时间，那请问什么时候做民调？ 你在呢？ 因为你假设我举个例子，大家就很清楚。如果是二月份做民调，不用讲，一定是侯友宜。但是如果到六月再做民调呢？ 不一定， 是谁就不一定喽。好，这是第一个民调的时间。第二个，我看到今天的媒体报道说，国民党除了委托民调公司做民调之外，还会参考媒体做的民调。请问是参考旺旺中时还联合报？参考哪一家？有差呢？ 有啊，看看党主席想要参考哪一家？ 对，还是参考那个盖洛普照中广合作的？哦，那参考哪一家有差？民调结果会不一样哎。好，这又是一个变数。第三个变数是。党中央找民调公司，请问找哪几家民调公司？你的题目怎么设计？当事人知不知道？相关的当事人知不知道？这些都叫做游戏规则。所有的游戏比赛的结果是否能够为大家所接受，关键在于你的比赛的规则，你的游戏规则是不是让大家可以接受。当然我不知道国民党会怎么处理啦，也许他会把就是现在赵少康、张亚中可以不用理他了啦，就郭台铭、侯友宜两个都叫来，各自派代表。我跟你讲，我们大概什么时候要做民调，然后呢哪几家民调公司题目是这样子，那你们大家有没有意见，一个正式的，不管它叫内参式的初选民调还是说真正的初选民调，一定是这样子做的。好，那你今天如果是你这些动作都不做，请问到时候如果输的人他会怎么服气？假设是郭台铭赢了，侯友宜 就病啊，不公平啊。 对啊，挺侯的人一讲，哦，你看郭董出国前你们两个谈了什么，是不是就谈这个东西，有太多太多问题。那同样相反，如果是侯友宜赢了，你挺郭的人会觉得说，诶，那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民调侯友宜比较低啊，那为什么郭台铭变那么高？ 不可能团结吗？ 对，你还有很多技巧，比如说你只做互对比式，那要不要做互比？两种都做，各占的比例是多少，因为民调太多学问了啦。所以你如果这个游戏规则搞不清楚，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就是没有拿刀枪出来互砍。那这边我给你贺鼎红啊，那边我给你范木鳖啊，就看谁比较毒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就郭台铭昨天这个动作出来之后，其实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如果我是朱立伦，我会怎么处理？ 我会赶快去私下去跟侯友宜讲，嗯，你赶快宣布，你赶快表态，然后呢跟郭董来一个公平的竞争，这样子大家不管谁输谁服气嘛。啊，可是郭台铭昨天话已经讲得很漂亮了，他说如果侯友宜赢了我就全力支持他、啊、好，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人家场面话讲得很漂亮。那讲这个时候你场面话讲得漂亮，你就 对， 你就站在郭台铭这一边嘛。那你这时候如果说侯友宜你再不表态，那假设侯友宜都不表态、嗯、最后哪一天，好，我们随便假设一个日期，5月25号国民党中央突然公布说我们征召侯友宜，大家问说为什么、嗯、因为他民调比较高、嗯、你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啊？金马喜花钱先不打紧，拎党旗奏民调啊，这个人都没表态、嗯啊，民调还会比较高。 欸、但汪哥，我也觉得你压那个侯友宜不会觉得在昨天郭台铭表现之后，他不会压力很大吗？不是应该要表态了吗？不然就是往上走，不然就是往下走了。 他最好表态的时机是因为昨天是郭台铭10点开记者会，侯友宜是故意晚他半小时， 10 点半在看传统市场的时候安排一个地点接受采访、嗯。他最好时机其实是昨天，嗯，因为他如果昨天也表态的话，就把郭台铭的版面就平衡掉了。 那没啊， 今天的新闻版面就不会说只有郭台铭表态参选总统、嗯、然后呢侯友宜就只能说为中华民国做事。 对、哦、 那中国时报今天也不会那么生气、哦、那如果说侯友宜昨天表态，那版面就平衡掉。可是侯友宜我不晓得是他真的草包到判断不出郭台铭要宣布参选总统，还是说他知道参选总统，知道郭台铭要参选、嗯、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表态，该如何回应，这个是政治判断的问题、哦、处理政治的能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你错过最佳时机，但是你总比不表态好、嗯、你要表态早晚都得表态，那你不如快一点表态吧。 对，所以可能还在等人家拱的意思啦。好，但要请教立文哥，因为你看哦，现在说郭台铭呢可能传出他女儿郭小玲会帮他操盘啦，操盘总统兼发言，那郭小玲之前可能没有帮忙操盘过，那发言可能还有机会。好，郭办现在是说没有这个安排，但现在说呢郭台铭会走川普模式，好 copy 川普，但他昨天一句话化解美中对抗，哇，现在呢这个林卓水就说了，以政治新兵功力单枪匹马，完全不把美国政界跟这些巨破看在眼里，真的是气吞全球征服宇宙。这个化解美中的对抗会不会是一种好听话嘞？ 不是，我四年前不知道这个郭台铭他是一个，我该怎么形容呢，这个国际大草包，他不是国际官，这讲这种话摆明的就是国际的，我不能讲难听的话，我反而觉得侯友宜那种齁空泛的话齁可能都会比郭台铭还好。请注意郭台铭讲什么，他说台湾要避战要和平、嗯、必须要做到两件事情、嗯、第一件事情化解中美冲突，哇，一听、哦、傻眼，你以为你谁啊，上帝。我这样讲齁，在美国有很多首富、嗯啊、从这个、啊、马斯克啦库克啦、啊、这个贝佐斯啊等等一干人等，没有一个首富敢讲这个话、嗯、世界各国的领袖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英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敢讲这个话，他来化解中美冲突。其实我简单问他一句话，郭台铭好、啊、或问他的永龄办公室啊，什么都可以，基金会都可以啦、嗯啊、你知不知道中美冲突有哪些，中美是在哪些领域冲突，你就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中美的之间的冲突，因为在中国在美国有很多第一等的专家全部研究得很透彻，简单的说一句话，中美的矛盾不可能化解、嗯、只能什么，只能用中国话来说、啊、只能管控管理控制、嗯、用美国话来说只能用护栏，布林肯说的该对抗的对抗，该竞争的竞争，该合作的合作，这是常事、欸、我看郭台铭你连中美的这种冲突的这种领域你都回答不出来、嗯、民主人权是一个冲突，战略上是一个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经济上是一个冲突，科技上是一个冲突，网络上是一个冲突，到处是冲突，你要化解哪一块、嗯、对不对，这就算了。你知道郭台铭这次到美国讲什么吗？他不大喊、哦、这个台湾要成为一个科技岛，不要成为一个弹药库、嗯、一听到马上昏倒、嗯、你竟然跑到美国去宣传反美论、嗯、你知不知道这个所谓的、哦、台湾这个弹药库是从哪里来的吗？是从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里面有一条编了10亿美金要补充在台湾的弹药库。我强调一句话，只要中共不打台湾，这个弹药库就不会用。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美国两党共识，国防授权法案是拜登签的，所以他一句话，郭台铭一句话，把美国所有的党派通通得罪光了。 所以可能才这样提早回来 吗？对，我跟各位观众强调一件事啊，你知道2019年郭台铭要选总统的起手式是什么吗？嗯，他跑到美国白宫哦，进入白宫跟川普见面，戴了国旗帽嘛，跟川普报告我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啊，那个川普不是回答他一句话，这个工作不好干，嗯，对不对？那个是起手式哦，你看看那个时候的郭台铭，今天郭台铭到美国之旅，那个不叫美国之旅，那个叫蹭美之旅。 怎么说？ 他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美国政治人物，你不觉得奇怪吗？ 所以大家看到都是产经界的人物啊， 不是产经界，对不起啊。譬如说哈，按照他的行程哈，他跟布鲁斯金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在外面单独会面，这就好奇怪哦。去马里兰大学签一个不知道内容的什么合作意向书，然后呢去这个玉山科技学会会员见面，然后呢去晚上马里兰州高尔夫球俱乐部晚宴，果然是有钱人之旅。好，他真的公开的只有一样，就是跟马里兰大学的台湾留学生见面，那是公开的，其他全部不公开。对不起，我说一句话，他的那些行程你只要捐钱就办得到，但我不是说郭台铭捐钱，你想要进马里兰大学来，我帮你安排，对不对？你传个$500,000，我帮你安排嘛。你甚至可以进去布鲁那个金斯那个研究所去座谈，捐钱可以的，他也是公开的，对不对？ 对。 去这个什么这个马里兰州高尔夫球俱乐部晚宴，对， 花钱 就可以了。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政治人物跟郭台铭见面，表示郭台铭把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都得罪光了。怎么得罪的？因为他当年他跟川普说鸿海要投资美国威斯康星州$100亿，结果不了了之。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了了之，对不对？我不能说他骗人嘛，哈。但这个事情被共和党记起来了。一样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郭台铭不是带着他的这个太太呢进白宫晚宴跟川普吃饭吗？那个是竞选造势晚会，那时候已经进入选举季了，那个动作把民主党都得罪光了。所以呢，郭台铭现在在美国政界没有人理他。 好，不过呢，台湾是很欣赏成功的企业家，但是当这个首富要变成总统呢，现在石板明夫老师就说，那台湾所需要做出的让步会是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郭台铭呢对上了侯友宜，两个人对赌呢，现在获得70%的支持度，那侯友宜只剩下20%，会不会越来越少呢？但要请教慧珍姐哦，石板明夫老师就说，那如果郭台铭真的变成总统的话，台湾需要做出的让步是什么呢？ 事实上郭台铭我不是昨天说吗，他自己都没有说出来，他说以后我会跟大家做一个简报，但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讲到说台湾需要的是一个好的 CEO 来 run 这个台湾。好，那我们就来讲，他一直在讲到说要化解所谓的美中的一个冲突。 对， 那我想请问一下，苹果的 CEO Tim Cook 是不是非常好的 CEO？ 是吧，把苹果做的这样子，就业绩还是一样持续在发展。但 Tim Cook 有办法去跟拜登说，拜登我跟你说，我们苹果在中国其实营收也很多，我们苹果很需要中国100万的工人来帮我们组装，所以你们美国不要跟中国吵架，我们美国跟中国吵架的话会对我苹果产生很大的伤害，所以怎样讲，我来化解美国拜登跟那个中国习近平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吗？不可能啊，当然不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政策，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现在是已经是整个民主国家结盟，来变成是民主跟威权两个不同阵营的对抗，怎么可能会靠台湾的总统或者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人物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代际。第二件事情，荷兰的 ASML， 荷兰人家是荷兰的公司，关你美国什么事？但是美国一个禁令下去，所有的极紫外光机、深紫外光机，没有经过我美国同意情况之下不可以，你要申请，不然的话你不可以卖到中国去。那如果说人家 ASML 有可能说 欸，我是荷兰的公司，关你美国什么事？他不敢，而且必须要照着做。为什么？因为你 ASML 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也跟美国的技术有相关联。如果你不采取我美国的这个政策，你跟我美国政策相违背的话，你连你自己 ASML 可能都没有办法跟美国做生意。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当政治跟经济是分不开，但是企图想要以经济的手段来扭转政治或是整个大趋势的一个方向，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今天美中走到今天这个田地，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所造成的，而是美国经过过去40年来，他们认为让你中国富起来，让你经济发展起来，你政治就会慢慢的朝向民主发展，但他们认为这整个大整个方向是错误的，因此现在整个大风向转成什么？就是转成两个体制，而在体制里面你只能选边站。 而且更担心的是万一产业整个外移到中国怎么办？那请教晃哥哦，因为这一次为什么郭台铭会去美国，传出是傅昆萁找来的，故意要卡喉吗？ 我看到另外一篇报道说是朱立伦给他建议的啦，但是不管谁给他建议，我想在台湾要选总统啊，到美国、日本走一趟是必然的。倒也不是说面试，而是因为如果你想选总统的话，美国跟日本大概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非邦交的盟友，那你必须让这两国的政界智库去了解说，诶，如果你当总统，你在特别大家关心的台中美三边的关系，甚至整个印太的战略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有些东西呢是可以恶补，但是像这种国际政治的关系齁，不管郭台铭也好，不管侯友宜也好，你请的老师再高明，你一天24小时当48小时用。 欸，但你刚刚说到一个重点，猪叫郭台铭去，猪干嘛叫郭台铭去呢？这是不是代表说，欸，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好朋友啊，我昨天不是讲吗，他们有共识啊。 猪跟黄建廷本来就跟郭台铭， 他们有共识啊，他们有共识啊。今天中国时报 不是一样共识，像谢寒冰就说，这里面一定有暗盘交易嘛。 今天中国时报有一篇分析稿，不是也在问我昨天问同样的问题吗？郭台猪，你跟郭谈了什么？ 对。 你们达成了什么共识？ 就是鼓励郭嘛， 对， 鼓励哦，那种不鼓励别的，那你 对啊，那猪应该鼓励一下侯嘛， 还要鼓励 金融，不鼓励一下侯友谊？ 那也鼓励过啊，哦，所以你怎么知道他没有鼓励过侯友谊？侯跟郭都要鼓励啊，他要说无所畏惧，是说那个民调的奈达要纳入这个题目啊，就是耐打的程度，所以侯友谊才会说他将林弹雨无所畏惧， 暗盘也无所畏惧。 他讲的那个不管有没有暗盘是。